夜里刚刚吃过晚饭的时间，144号壁垒驻军营地突然有一支车队冲出了营区，直奔不远处的壁垒而去。如今西北壁垒晚上也是不关闭的，守备部队三班倒轮岗，只要检查身上没有带违禁物品就可以通行，不管是流民还是壁垒居民都可以。而壁垒内部也有着大量的巡逻部队、秩序司警力来维持秩序。为了维系内部的治安，西北这边还设立了报案专线，只要你打电话报案，壁垒行政中心承诺秩序司人员15分钟之内到场解决问题。守备部队这会儿已经接到驻军的电话了，看到张小满的车辆便立刻放行。只是大家不明白，这都已经入夜了呀，张旅长为什么会突然进城？以往张小满可不会这个时候进城的呀。张小满速度很快，但还有人比他速度更快。此时此刻，胡姐正坐在任小素他们家里唠嗑呢。 我之前不想说的，但今天实在有点忍不住了。小米啊，你也心疼心疼小景姑娘行不行啊？你看她一个人抱着那么大一筐土豆去菜市场，实在是太辛苦了。而你呢，好好的工作，一天就搞丢了。我也不是非要多管这闲事儿，可你看，大家都很心疼小景姑娘啊，你就不心疼她吗？ 杨小锦在一旁抿嘴憋笑，胡姐没好气地看了她一眼。 你真是太纵容她了，如果不是你惯着她，她也不至于懒成这样。 任小素耐心解释道。 啊，是这样的，胡姐，我们家里啊还有一些积蓄，我觉得我再闲一阵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胡姐听了这话却挑挑眉毛。 怎么想要坐吃山空啊？关键是你天天在家什么也不干，小景姑娘那么劳累，手上恐怕都磨出茧子了吧。 说着胡姐去抓起杨小锦的手掌，结果她愣了一下，因为杨小锦的手心手指一如既往的光滑柔软，一点茧子都没有。 胡姐，你就别担心那么多了，我们心里有数的，她真的很厉害的，只是想休息一阵子。 算了算了，是我多管闲事。 说着胡姐就往外面走去。 你们呀还是年轻，不知道以后用钱的时候还多着呢。 胡姐回家去了，任小素与杨小锦将她送到门口。可是还没等胡姐进自己家门呢，就听到安宁东路上引擎轰鸣的声响，仿佛正有人在驾车快速地冲撞在街道上。这突兀的声音让好多邻居都从窗户里探头出来打量，胡姐也疑惑地站住脚步，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紧接着胡姐便诧异地看着一支黑色车队从安宁东路拐进了军分区家属院，然后直奔他们而来。胡姐急了，她拍着家门。 哎呀，老王老王，你快出来看是怎么回事，不会是你在行政中心贪污受贿让人发现了吧，是不是来抓你的呀？这 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可没贪污受贿。 这时候王月熙发现那黑色车队已经快要抵达他们家门口了，车队里的都是豪车。王月熙惊讶了起来，胡姐可能不认识这些车辆，但她天天跟这些人打交道，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是西北商会的车队啊，对方大半夜的来找自己干嘛？可是车队并没有行驶到他们家门口，而是直接在任小素家门口停了下来。什么情况？王月熙都感觉自己脑子有点转不过来了。车门打开，车队里下来一个穿得得体的中年人，并且极其热情地奔向隔壁门口的吕小米。王月熙疑惑出声， 王会长。 王富贵转头看向王月熙， 哎，王处长也在啊，不过我这边有点急事，咱们改天聊啊。 此时任小素也看向王月熙，笑了笑打个招呼，便对王富贵说道， 走吧，进屋聊。 说着任小素和王富贵就进屋了，一起的还有江武老师。门关上了， 只留下王月熙、胡小白，还有那些把脑袋踏出窗外的吃瓜群众。胡小白愣了半晌， 老王，你管他叫王会长？ 对啊，西北商会会长王富贵啊。这王会长住在144号壁垒里，可是最近轻易不出来走动，今天怎么如此兴师动众地跑到这里来了？那吕小米到底是个什么人？你不是说他一穷二白没什么关系吗？ 都上街摆摊卖桃子了，能有什么关系啊？大人物们谁会自己去菜市场摆摊呢？不过你说这王会长为啥来的？难道隔壁真有什么背景吗？ 我哪知道啊，但这王富贵深居简出的，如今能让他亲自登门的人一定不简单。我看他刚才神情热切，应该是非常亲近的人才对。 正说话呢，安宁东路上竟然又响起了引擎声。王月熙看着驶进家属院的车队，慢慢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只因为这次来的竟然都是绿色的军用越野。在西北地界敢开这种车的，那必然是西北军的人呢，而且看这阵仗，一定是西北军的大人物来了。待到张小满下车，王月熙再次疑惑出声， 张旅长。 张小满看了王月熙一眼， 您哪位啊？ 张小满可不像王富贵那么精明会做人，壁垒里许多人他见过也就忘了。王月熙虽然现在职务重要，但上面跟张小满可还隔着两个领导的。 我是行政中心政策研究室的王月熙。 哦，我记得你。那个什么，我问一下，这户人家里是不是住着一对年轻情侣？ 对。 紧接着张小满就兴奋起来了。 就是这里的，王月，你这次立大功了。咱们等了这么久，没想到他老人家就躲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呢。 咚咚咚，张小满走过去敲门。王月熙走过来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结果直接被西北军荷枪实弹的士兵挡住，并客气对他说道， 不好意思，涉及军事禁令，请不要靠近少帅居所。 少帅居所？ 王月熙愣在原地，就算他反应再迟钝，也该反应过来自家隔壁这对年轻情侣到底是个什么身份了。难怪王富贵作为西北商会会长也要在这大晚上的如此火急火燎赶来，难怪一向不在晚上进城的张小满旅长会突然来这种地方。王月熙和别人一样都很好奇自家少帅在袭击了周氏之后到底去了哪里。胡小白等人在八卦，连王月熙他们这些大老爷们儿在政策研究室里也会闲暇的时候对这个话题进行讨论。有人说少帅去执行其他更重要的任务了，也有人说少帅不喜欢权势，可能是不想给张司令接班所以不回来了。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人猜到其实任小素已经回到了西北，而且就藏在所有人眼皮子底下。胡小白在家门口急得不行，使劲对王月熙招手， 哎呀，赶紧回来呀，你凑过去干嘛？ 他没听到士兵说什么，只是担心王月熙跟那些当兵的凑太近可能会出什么事情。王月熙走回自己家门，默默地打量着那些在房屋周围警戒的士兵。胡小白低声道，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大半夜来这里？ 少帅，他们因为少帅而来。 少帅？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帅， 这一嗓子就跟一声惊雷似的，搞得附近居民全都听见了。一位大姐探出头来， 小白，我听你说少帅，少帅来咱们这儿了。 眼看着楼下院里那么大阵势，光是军用越野车就停了十多辆， 而且还有西北商会的车停着，确实是声势浩大呀。胡小白小声问王月熙： 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些军人怎么说的？我刚刚好像看到张旅长了。 确实是张小满，这些士兵也是第六作战旅的士兵，你看他们肩章就知道了。刚才我走过去，一名士兵对我说隔壁是少帅居所，所以我不能靠近。少帅居所，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王月熙看着自己老婆的嘴巴慢慢张大，赶紧伸手捂住了她的嘴。 哎，不要喊了，生怕别人不知道是怎么的。 隔壁就是少帅，我天天说少帅好吃懒做。 王月熙一脸晦气地说道： 哎呀，可不是嘛，现在想想以少帅的身份哪用工作呀，整个匀速都是人家的生意，就算大手大脚闲一辈子钱也花不完呐。哎，我说你这婆娘也真是的，天天说少帅是闲汉，心疼人家小景姑娘，现在好了吧，鬼知道少帅会不会把这事放在心上。 胡小白看向王月熙： 你别说我，你还亲手把少帅给劝退了呢。 王月熙听到这句话，感觉自己的肝都开始疼起来了，造孽呀。这时候胡小白嘀咕道： 哎呀，可他们都这么有钱了，为啥还会跑去卖桃子卖土豆啊？ 人家体验生活不行吗？哎，对了，你有没有关注过他平时都在干嘛？ 就是看书啊，跟着小景姑娘一起去菜市场的时候也在看书，不过最近几天好像不看了，就在菜市场里乱逛，我也是听刘婶说的。 乱逛？ 嗯，每天去各家各户问菜价和米面油价，别的啥事儿也没干了。 王月熙沉默下来，如果放在以前，他也觉得这真是个闲汉，但如果确定了对方的少帅身份，那就得考虑的再深一些。 看来少帅也发现粮价的变化了，他这是在关心西北将要出现的粮荒问题呀。 哎呀，我就说嘛，咱西北少帅怎么可能真是闲汉呢？ 王月熙默默地看向自家老婆：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呀。正思索间，安宁东路上再次传来汽车的轰鸣声，所有吃瓜群众都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想要看看这次又是谁过来了。今晚安宁东路真是一点都不安宁的。所有人视线中，一只黑色越野车组成的车队正风驰电掣地驶来，王月熙看到车辆便认了出来， 是黑市的车，周英雪来了。 这支车队看起来要彪悍许多，每辆车都是全尺寸的越野车，硕大宽广的车头凶悍异常。当车辆停稳，穿着紫色旗袍的周莹雪踩着高跟鞋下了车，而王宇池等八大金刚就跟在他身后。周莹雪人还没到门口呢，话音就已经飘出来了： 老爷。 这下所有吃瓜群众都确认了，这房子里住着的确实就是他们西北的少帅啊。一时间，任小素的好吃懒做风评一下子就变了，大家纷纷讨论起来，少帅真是低调啊。周莹雪听到周围喧嚣的讨论声便挑挑眉毛，她对王宇池等人交代道： 去让他们别看了，这是他们能围观的吗？ 大丫鬟一开口，一股黑市大枭的彪悍气息就油然而生。他往任小素的住处走去，第六作战旅的士兵都认识他，也没人阻拦。结果他还没敲门呢，却听见里面传来任小素的声音： 你给我站门外，好好反思一下。 大丫鬟立刻脸色一黑，站在门外生起气来，他小声嘀咕道： 大半夜的跑来见你，你竟然让我罚站，我弄这黑市是为了我自己吗？还不是给老爷你打下的产业，真是的。 说话间，大丫鬟看向王月熙和胡小白： 你们是他的邻居吧？他什么时候搬过来的？ 搬来一个月左右。 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呢？ 我是政策研究室的王月熙。 哦，我想起来了，黑市开业的时候你也去送过花篮，有空去黑市玩啊。那个，你俩过来给我讲讲他最近都干了什么。 一场突如其来的喧嚣彻底打乱了军分区家属院的宁静。少帅隐居在144号壁垒的消息在十分钟之内迅速传播到壁垒的各个角落。少帅终于回来了呀。此时任小素他们的屋子里已经挤满了人。大忽悠、张小满、王运、P5092、王富贵、江武等人将任小素围成一圈。任小素淡定地坐在沙发上。 说说吧，怎么找到我的？ 张小满乐呵呵笑道： 我们这边准备按照之前抓罗宗仁的方式把144号壁垒里的间谍全都抓出来，结果没想到抓住少帅了。 一旁的大忽悠一脚就踹到了张小满的屁股上。 你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抓到少帅了？ 张小满怒气值一下子就满了，但考虑到自己也打不过大忽悠，于是就将怒气收了回去。而任小素这才明白，何止是王运通过监控录像找到的自己。这就没办法了，想要藏在王运这种人的眼皮子底下，确实难度极高。 少帅啊，你这回了西北，怎么没跟我们说一声呢？ 哎呀，我就是想休息一阵子，毕竟在中原打打杀杀的日子太多了，结果这难得的安宁时光就被你们这么打碎了。 也不能这么说嘛，少帅你要提前给我们打过招呼，我们就不会来叨扰你了呀。 那你们就先回去吧，记得不要向我的邻居透露我的身份。 那有点晚了，我就是怕少帅你还不想回去主持144号壁垒大局，所以专门交代士兵告诉你的邻居这里是少帅居所。 任小素挑挑眉毛，当时就想一脚踹在张小满的脸上，最终还是 P5092 站出来解围。 少帅，其他各个壁垒其实都已经不再是军队进行行政管理了，但144号壁垒仍旧是由第六座战旅接管，这说明张司令也希望你来治理这座壁垒。 一般情况下，军队就是军队，行政体系就是行政体系，现在178要塞部队接管各个壁垒也是因为特殊情况，如今各个岗位上都填补了新的管理者，军队也就该回归自己的本职了。可以说行政体系和军队体系就像是两条相辅相成的线一样，交错却不同轨，这就是文官与武官的区别。但是144号壁垒不同，依旧是第六作战旅接管着所有的权力。张景林的意思看来也很清晰，就是把144号壁垒交给任小素来小试牛刀。张司令现在的想法都不是明着说的，基本上一个暗示，张小满、大忽悠他们就懂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少帅，我们144号壁垒这边商贸已经无碍了，王富贵王会长将这一切处理得妥妥帖帖，商会内部井然有序，很让人放心。地下世界那边也有周莹雪姑娘维持秩序，我们都认为她在黑市还算是人尽其才。如今剩下的问题就在于粮食危机，还有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战争。我觉得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浪费了，您要不要去一趟178要塞见见张司令，看他有什么打算？ 先不去了。 如果去了，那就等于算是正式接受了张景林的安排，再往后他就是真真正正的西北军少帅了，需要承担起整个西北的责任了。但任小素确实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倒不是他矫情什么，现在144号壁垒做点实事吧，边走边看。 一件事一件事来吧。 任小素对门外的周莹雪喊道： 进来吧。 周莹雪一洗之前的哀怨神色，进来先给杨小锦打了个招呼， 才慢慢走到任小素身边。 我之前是不是问过你，有没有借着我的名头搞事情？你怎么回答的？ 我也没搞啥事情啊，老爷你想啊，我不弄黑市，迟早也会有别人弄。这种东西掌握在自己手里，总比掌握在别人手里强吧？ 有没有欺行霸市？ 没有，绝对没有。我就是收手续费，绝不干黑吃黑的事情。 有没有行凶作恶？ 没有啊，大家都还挺听话的。老爷，你要不信的话，可以去问问王雨池他们，他们老实。 任小素看向大忽悠， 张先生对这个黑市怎么看？ 确实如周莹雪姑娘所说，张司令也觉得掌控在自己手里比较好。水至清则无鱼，黑市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 行吧，周莹雪，那你一定要谨言慎行，可不要觉得自己有多厉害就胡作非为了。 哎呀，老爷你就放心吧，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有分寸呢。 周莹雪松了一口气，她知道自己开黑市这个事情就算是过去了，往后黑市也不用解散了。任小素又看向王富贵， 你那边商会怎么样？有什么困难要解决吗？ 王富贵乐呵呵笑道：“ 倒是没有什么困难，我这边是想让小素你跟周莹雪姑娘商量一下，她的八大金刚能不能别老在黑市待着。虽说去中原的路上太平了，但时不时还会有些人铤而走险，所以这路上需要有人出手护卫。” 行，这事儿不用商量，你们八个人往后跟着商队走，小小年纪不要老待在黑市里，那不是你们该待的地方。跟着你们富贵说多出去走走，见见世面，等草原上路开通了，你们也去草原上看看。 周莹雪脸色一下就沉住了，任小素对她说道：“ 你这黑市就在壁垒边上，真有什么事儿，你直接喊张小满就行，别拴着王玉池他们了，再说了也没人敢惹你。” 周莹雪得到这个承诺，立马喜上眉梢。 好嘞，有老爷你这句话就行，毕竟我的能力啊不适合经常出手。 紧接着任小素对 P5092 问道：“ 你觉得军备需要进行什么调整？” 新一年的征兵要及时开始，144号壁垒是最接近中原的，如果有战争的话，这里首当其冲，所以一个旅的建制并不够，需要一个师。我这边需要把侦察连扩充成侦察营，然后把他们都撒到边境去，以免王室打了什么主意，我们都还后知后觉。 任小素对 P5092 解释道：“ 军队扩建并不是小事，这个事情还需要走正式流程审批才行，得经过张司令同意。” 结果大忽悠在一旁说道：“ 张司令说了，144号壁垒地界的事情你一个人说了算，他不会过问。你审批文件就算送上去也会被打回来的，现在你这算是也有了先斩后奏的权利了。”“ 那144号壁垒有这个钱吗？”“ 当然有，商贸一开，虽说税收标准很低，但144号壁垒也已经成为西北最有钱的壁垒了，地方财政上钱多得有点花不完。”“ 花不完还是你们不会花，不然粮食问题早该着手解决了。我最近一直在菜市场溜达，粮价几乎是一天一个样了，这是非常不好的信号。 P5092 军队整建的事情你来负责，我们其他人还是要先解决粮食这个大问题。”“ 不是我们不努力，实在是困难太多，若是王室肯出口粮食，我们哪有这么多事情。我这边已经派人去庆氏了，看庆氏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有困难也要解决，不管是庆氏还是王氏，最终都是外人，粮食是所有人的命脉，也是西北的命脉，这种事情怎么能依靠外人。周莹雪，你明天就给我种土豆去，先解决了粮荒的问题，让大家不用恐慌再说。” 周莹雪脸色一下就苦了下来，他就知道解决粮荒问题的话肯定得由他去种土豆。土豆射手在周莹雪手里不光是土豆个头变大了，而且一天就能产100枚，有这玩意儿在， 起码西北人是不可能饿死的。 但是解决粮荒问题也不能光靠土豆，咱总不能让大家一直吃土豆吧。先说说粮食危机的困难在哪儿。 咱这边也是刚接手宗室壁垒没多久，我们发现光是丈量土地就得重新来。 测绘算什么难事儿？部队里能测绘地图的人才多了，把你第六作战旅给派出去，这个必须赶紧解决。王月，这事儿你来带队，一周的时间必须给我结果。 好的，少帅。 还有什么困难？ 还有就是水利与土地了，这边水土流失比较严重，很多地方都种不成庄稼。当然也有好地，可是新建沟渠又比较困难，需要耗费太多的人力物力。 季子昂什么时候到？先别让他去巡查组了，让他带人兴修水利去。大忽悠，你去中原的时候还有没有见过其他的土系超凡者？把他们拐回来，一起大兴西北。 中原没有了，但西北倒是还有一个，只是对方不想加入西北军，我们也不好强求。 你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 不是我好说话，这也算是咱西北的政策，不强迫别人呐。 一说这话，王运等人全都默默地看向大忽悠，心说你在中原也没干过几件人事儿啊，怎么回到西北就开始说不强迫别人了？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那能不能让144号壁垒的百姓来一起参与开荒？ 大家没这个积极性啊，不光是咱们西北有这个问题，而是所有财团都这样。我们雇佣流民和壁垒居民来种地，其实大家积极性都不高。其实啊，出现粮食危机最主要的根源也在这里。如今商路开通了，大家赚钱都是赚到自己手里，可种地不一样，地不是他们的，种出来的东西也不属于他们，只是领一份工资罢了。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流民跑到没人管的河谷地区自己开荒。想要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就必须土地改革。可是我们也不能把土地出让给私人，到时候如果出现私下买卖土地不种田的情况，也是隐患。 任小素想了想，突然问道，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东西？听起来就和大兴西北很搭。 其实任小素对治理壁垒也一窍不通，张小满他们也是赶鸭子上架，大家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边走边看。约定好明天的会议时间，任小素就将他们送出门去。一时间，所有突然赶来拜访任小素的车辆全都开走了，安宁东路的军分区家属院也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可是当车队离开后，那些家属院里的居民却全都走了出来，好奇地打量着任小素，想看看这位传说中的少帅到底长什么样子。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胡小白和王月熙两人在家门口犹豫着要不要上来搭话，却听任小素笑道， 王哥，胡姐，有什么事儿吗？ 少帅，不好意思啊，最近是我误会你了。 嗨，没事儿的，毕竟我最近确实有点好吃懒做了。 哪有的事儿？哎呦，少帅，您这是微服私访，体察民情来了。我懂，我懂。 任小素哭笑不得，果然大家用什么眼光看你，取决你是什么身份呢？说实话，他确实是偷懒来着，结果现在却变成了体察民情。这时候，任小素对王月熙说道， 明天开始要开一个关于粮食危机的会议，你也代表政策研究室来参加吧。 王月熙愣了一下，然后赶紧兴奋地点点头， 好的好的，没问题。 说完，任小素回屋了。胡小白在旁边疑惑道， 少帅这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要重用你了？ 王月熙心想，大概是自己弄的这个行政中心综合办公让少帅也很满意吧，但他嘴上还是要矜持一下的。 重用谈不上。哎，你可别出去瞎说啊，到时候再传到少帅耳朵里，还指不定传成什么样呢。 任小素回到屋里对杨小姐笑道， 对不起，这安静的生活看来是维持不下去了。 此时此刻，关于少帅隐居在安宁东路的事情早就传遍了144壁垒了。他们的那些邻居以及菜市场的摊主们全都兴奋得不行，热火朝天地给亲朋好友不厌其烦地讲述少帅微服私访的事情。清晨，杨小锦挎着菜篮子走过安宁东路，快到夏季了，可一场降温又让144号壁垒仿佛回到了初春的季节。薄薄的雾在空气中弥漫，地面也有些湿润。只是今天与往日不同，杨小锦发现自己走在街上，路上的行人都会忍不住地朝自己打量过来。他很清楚这是为什么，路旁还有人窃窃私语着，为不知情的人科普自己的身份。杨小锦笑了笑，如今别人说起他来，恐怕最爱提到的关键词就是少帅、少帅夫人了吧。以前他是让人闻风丧胆的狙击手，是独立至极的独行客，如今被人在名字上加个前缀，想想也挺有意思的。当然，任小素和杨小锦都很清楚，他们依然是彼此独立的个体。只是，杨小锦很快就笑不出来了。超凡者的体质注定了他的听觉要比普通人强大一些，虽然强大的不多，但也足以听清5米外的讨论声。一路人小声嘀咕道：“ 你们都在看他，他是谁啊？” 路人有些纳闷，这戴着鸭舌帽的姑娘虽然看起来气质极佳，但迎面而过只能看到鼻子和下巴，所以大家应该不是被美貌吸引的吧，那应该就是身份有些特殊了。一个知情的路人小声嘀咕道：“ 他是谁你都不知道？他就是传说中的西王母。” 杨小锦的脸色顿时耷拉下来，这是个什么奇葩外号？如果让他知道起外号的始作俑者，恐怕他就要拿出黑狙打人了。他也没想到自己年纪轻轻的就承受了这种不该自己承受的外号。这时候路人还在津津有味地说着：“ 叫少帅夫人有点俗气嘛，但是少帅早晚会接替张司令的，叫一声西王母也没什么毛病。哎，而且你也看那个超凡者的小册子了，咱们这位西王母的战斗力那也是非常彪悍啊。” 杨小锦深深吸了口气，直奔菜市场而去，他不打算再听下去了。如今这里秦始皇、净坛使者之类的外号五花八门，今天又添了个西王母。到了菜市场，原本热情打招呼的摊主们全都闭口不言，不是大家害怕杨小锦或者讨厌他，而是大家忽然有点不知道该如何对待杨小锦的新身份了。而且大家之前背地里说任小素吃软饭，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尴尬。直到杨小锦开始如往常一般买菜，大家才缓缓松了一口气，小锦姑娘还是那个小锦姑娘。买菜的时候，好几个摊主执意免费送菜，杨小锦好说歹说才让对方把钱收了。不过杨小锦跟摊主们说的也很清楚，他们恐怕还要在这里住上好一阵子呢，要是摊主们不收钱，他以后恐怕就不敢再来买菜了，到时候任小素就得饿死。这话给摊主们说的想笑又不敢笑，只好收下菜钱。等他买了菜之后走出菜市场，竟是累得他出了一脑门子汗。说实话，寻常战斗都没这么费劲。回到家里，杨小锦破天荒地抱怨了两句，他一边将钥匙放在门口的鞋柜上，一边说道：“ 我之前也没想到你竟然声望这么高，还能让大家免费送菜，明明你也没待多久吗？他们怎么这么拥护你啊？”“ 可能我是把他们从宗室手里解放出来的功臣吧。”“ 要不是人家都知道你身边有我，怕是给你介绍老婆的媒婆都要排队排出二里地去了。” 上午的时候，王富贵、张小满、王韵等人 早早就来到了任小素的住处，而王月熙突然和这么多大人物一起开会，开始变得非常紧张。任小素在客厅里对大家说道， 今天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家庭承包责任制到底适合不适合西北。 那个少帅，你先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承包制吧。 在场众人里，除了张小满以外，其实大家都是有一定知识水平的，就连王富贵以前也是非常喜欢读书看报的。可是家庭承包制就属于比较生僻的东西，在财团逐渐崛起后，一些有关的东西自然而然就成了禁书，有些直接销毁，而有些则将其藏匿起来，不对民众开放阅读权限。任小素也是在一本小说里看到的这个词汇，与之相关的专业书籍恐怕早就被销毁了。这本小说肯定是因为小说题材才成为漏网之鱼的，不然他也看不到这个词了。王韵仔细搜索了一下记忆， 我翻阅过王氏整个图书馆，其中有七本书提到过承包制，它的最核心目标就是提高生产的积极性，让人们愿意去种地，而不是被逼着去种地。 尤其是当下这个时代，所有人种地都还只是给财团干活的时代，这件事对百姓来说将有着极大的魅力。王月熙默默听着这一切，他很清楚敢于第一个这么做的人得有多大魄力。原本他以为任小素这边解决粮荒问题可能会从进出口方面着手，亦或者是从其他角度，却没想到任小素一开口就要解决根子上的制度问题。土改，这是所有人碰到都要慎重对待的东西。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过于自由，大家可以去经商，大家可以去工厂，他们可以自己选择种地还是不种地，可相对于其他的营生，种地对于他们来说明显不够吸引力。之所以粮荒天灾是一方面，可人祸也同样不可忽视。各位能看到我们还有太多太多可开垦的荒地了，可他们为什么会荒着，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 在场各位应该很清楚这土改背后意味着什么，咱们要不要先跟司令商量一下？ 这个是要从根上推翻现有的一些财团规则呀。 张先生都说不管144号壁垒的事情了，那我们先斩后奏也没事儿，就把144号壁垒当作试点吧。至于是否在178要塞范围内推行，他来决定就好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财团为了控制这废土之上的人民，早就习惯将所有生产资源全都牢牢抓在手中，水资源、土地资源，可以说一切人民赖以生存的东西都被控制了。张景林在113号壁垒时就曾对任小素意味深长地说道，这是一个被财团精心设计过的世界。早先就连张景林也没这个魄力打破一切，178要塞甚至没法去接纳所有流民，只因为你如果做了这个规则的破坏者，那么所有人都会对你群起而攻之。例如洛城有心想要完全开放壁垒，再也没有流民与壁垒人之分，但刚刚开始变革就被孔氏、王氏、周氏警告，最终弄出了签证这么一个东西，流民与壁垒人之间依然有着巨大的鸿沟。而现在任小素不光想推行土地改革，还想在西北彻底推倒壁垒人与流民之间的那堵墙。其实144号壁垒已经这么做了，毕竟你通商贸易不可能不让人进城。 我看过很多书，但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所以需要各位群策群力。我现在单纯只是说说自己的想法，144号壁垒作为西北的最大通商壁垒，这里本就应该比其他地方更开放一些，革新的速度也理当比其他地方更快一些，不要怕出错，有什么错误我来扛着就是了。 大忽悠默默地看着任小素，关于张景林对144号壁垒不管不问的态度他是最了解的， 他很清楚，张司令这么做本就是想看看任小素要如何带着这一城之人玩出一个新世界来。恐怕任小素自己都没意识到，他只是想解决粮荒问题，但其实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已经涉及到路线方针这个高度了。此时王运想了想说道， 但其实关于承包制的利弊我们还是要讨论一下，各位也都清楚，这个制度推行起来一定会有很多人愿意拥有自己的土地，即便这土地只有几十年，但是从耕种效率来讲，这反而不利于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 我认为现在正是开荒的时机，西北有太多的土地需要人们走出去开垦，我们可以把发展过程分成阶段来走，当下这个阶段提大规模机械化生产还早，我们也没有这个条件，得先把农民的积极性提起来，让荒野先变成农田再说。 我赞成。 王月熙思索着问道， 这种私有化的过程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大户吞并土地的事情，所以最好在承包合同上加以限制，而且我觉得不仅可以承包土地，还可以让他们来承包砖厂、承包作坊、承包许许多多的东西，但前提是经济命脉要始终掌握在178要塞手中，这是不能被动摇的根基。 王月熙说到点子上去了，如今我们在西北的生产力跟中原一比还是差了好几个档次，但如果把大家的积极性解放出来，利用大家逐利的天性，或许西北会有突飞猛进的变化。不过各位要注意，当砖厂这种东西被私人承包后，很可能会出现极其恶劣的剥削事件，所以配套的劳动法案也一定要跟上。 一旁杨小锦始终都默默地坐着，他撑着下巴看着任小素的侧脸。以前任小素总是捧着书看，只要一有空闲就看书，哪怕在荒野上也是如此。有人觉得读书无用，可杨小锦此时却从任小素身上看到了书籍的魅力。这个流民少年从未停止给自己充电，如今终于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刻。现在他如果问王月熙，你信不信任小素以前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流民，连学都上不起，恐怕王月熙是坚决不会相信的。如果任小素没有持之以恒地看书了解这个世界，那么任小素即使以武力卓绝于当时，也不可能成为西北真正的主人，张景林也压根不可能器重一个只会武力解决问题的莽夫。早先所有人都不理解张景林为何选中任小素，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在这少年身上看到了无限的可能性。这个少年还是流民的时候就愿意蹲在围墙上听课了，那求知的态度曾经连张景林也要自愧不如。任小素在充实自己的道路上从未止步过，在其他人眼里庆枕就是一个大致近妖的先天妖孽，这样的人物活该在这个时代里光芒万丈，但在杨小锦眼里，任小素这个坚信勤能捕捉的务实少年更加难能可贵。任小素对王月熙交代道， 整个壁垒行政中心都要忙起来了，宣传要跟上，给所有人做思想工作是你们的事情。 王月熙点头将事情记在了本子上。 嗯，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开荒是需要种子的，西北的种子储备并不足以支持这么大规模的开荒。 这时候就能看出朋友的重要性了，我们需要的种子过几天就会有庆氏的人给送来。 王月熙愣了一下，早听说少帅与庆氏关系莫逆，没想到是真的。 劳动法案、承包责任制都需要你们尽快完善，178要塞银行那边也需要沟通，我们需要开放小额贷款来支持居民的承包意愿，他们买种子需要钱，承包工厂后购买原材料也需要钱，我们要把方方面面都考虑上。 这个时候王富贵乐呵呵笑道， 这个西北商会就可以做，我们有钱，要不我们自己成立一个银行。 这种事情绝不能让云素参与其中，你们可以自己承包点什么，但涉及到西北经济命脉的事情你们别插手，因为事关整个大兴西北的计划， 经济不能被商人劫持在手里。或许我还在的时候，西北商会不会闹出什么幺蛾子，但你我总会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看着一个新财团诞生在我们手里。 西北的土地上可以有大富商，这个富商甚至可以富甲天下，但他一定不能有动摇西北根基的能力，这是任小素的原则与底线。王月熙深深地看了任小素一眼，他知道云素其实是任小素的私人产业，能在这个时候克制住这种诱惑，足以让他王月熙高看好几眼了。买粮食只是为了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但任小素当下所做的一切则是为了给西北谋求一个更加稳定富足的未来。王月熙作为政策研究室的负责人，很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任小素对王韵说道， 承包呢，当然不是大家想承包多大就承包多大，想承包哪块就承包哪块，我们必须起到一个宏观调配的作用，所以你这边的地图测绘是重中之重，不光要画出地图，我们还得知道哪里是肥地，哪里是贫地。 少帅放心，半个月之内保证完成任务。 任小素点点头，又对大忽悠说道， 既然想让大家走到荒野开荒，那我们就要保证荒野上是安全的。你把巡夜雨给我调过来，让王宇池他们八个带着巡夜雨，然后开启他的雷达，把整个荒野给我犁一遍。咱们西北地界上不能有匪患，不能有生猛伤人的野兽，那些藏在山沟沟里的土匪，巡夜雨他们必须给我全部挖出来。 大忽悠心想，这少帅真是要动真格的了，竟然动用巡夜雨这人形自走雷达来扫清土匪，这下西北可就真的没有土匪了。有巡夜雨在，甭管你藏在哪儿，都不可能躲掉这次围剿，西北土匪马匪真的要绝户了。 当然了，土匪也不用全部杀掉，抓回来改过自新，也可以一起大兴西北嘛。 任小素给这事儿定了调子，如今正是大兴西北的开端，人力就是一切的根基呀。这种情况下，除了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只要愿意一起大兴西北，任小素都可以从宽处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